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是周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法律问题。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焦景收律师。焦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房产的法律问题啊，今天可以畅所欲言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啊，然后我们请焦律师呢好好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啊。 好的。 另外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在上班的时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来进行留言啊，那也就是您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了。另外呢，本周不对，应该是下周我们会带大家看一下这个500万这个以下的或者以内的一些这个房产哈，有兴趣的朋友也不妨呢也可以报名来参加一下。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一上来呢，我们先解决一个问题，因为这位朋友叫注定啊，他是今天上午10点给我们在公众号留言的啊，可能知道今天我们要说法律方面的这个问题啊，他来说一下，说嘉宾好，老师好哈，说如果说子女在家长买房的时候出资，付款的时候呢没有留字据啊，只有录音内容，能说明子女在家长买房的时候出资吗？那在法律上什么样的这种录音内容是有效的呢？然后还有啊，说只有一个录音的这样的证据的话有效吗？另外在法庭上录音内容如何来进行文字的去整理是最好的哈？是把全部的内容按照时间顺序来整理呢，还是说按照重点内容去整理呢？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啊？另外一个说，如果说这个录音时间比较长，能把其中一段重要的部分转录吗？啊，多谢。 大概这样一个问题。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应该是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关于父母购房，他的意思应该是父母购房，然后这个 子女出资， 对对对，房屋这个登记在父母名下，那么子女出资，但是又没有字据，这种情况下呢，咱们一般啊，就是可能大家接触最多的都是子女购房，父母出资，这个是涉及到咱们婚姻法关于这个婚前财产、婚后财产以及这个婚前购房或者是婚后购房归属的问题。那么这个父母购房，然后子女出资，在法律上如果双方没有明确的约定的话，那么没有明确的约定说是这个是父母这个子女赠予给老人的或者是孝敬老人的，那么这种款项的性质可能会定性为借款。就是咱们说的借贷关系， 也就是说老人向孩子来借款。 没错，就是除非双方能拿出来相应的一个证据，能够证明当时双方达成了某种合意，比如说就是赠与，或者是干脆就是借名买房，就是老人借这个子女借老人的名义买那个房，但实际的所有的出资都是子女出的，这个需要看双方是否达成合意，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证据，那只能视为是借贷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这个咱们听众朋友提到，这个录音，因为录音它是证据的一种形式啊，所以说在民事诉讼当中，那么录音很有可能会提交到法院，那么法院不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有十个小时的录音，也可能是20个小时的录音，法官一般开庭可能就一上午2-3个小时，我不可能听你20个小时的录音，所以这种情况下，咱们很多的基层法院，那么都会要求提供录音的这一方，那么你作为证据提交，除了提供这个你这个录音的这个光盘，同时还要提供这个原始载体，比如说你用手机录的，或者是用录音笔录的，你必须把原始载体给拿 出来。 第三个就是你要提供书面的整理的文稿。因为刚才我说了，法官不可能每一句每都要去听，所以说你要全部整理出来，这是很多法官的要求。 就是说不是说截一段出来， 不是 全部。 对，你是需要，比如说你提供了10个小时的录音，一般法院都会要求你把这10个小时的录音全部整理成文字，按照录音当中的一字一句，就原封不动的去整理。然后同时，当然我们律师建议呢，你做完这个整理之后，一定要标注重点，因为10个小时或者是20个小时的录音不可能都是重点。那么你想证明什么？就咱们就说你证明这个证据的证明力如何？那么你要有一个证明内容。那么根据这个证明内容来确定哪一段录音你要呈现给法官。所以说全部整理，然后画出重点啊。标注重点。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录音能不能挑选一些重点进行一个转录啊。刚才我提到一点，就是咱们呈现给提交给法院提交给法庭的这个证据啊，一定是完整的，没有剪辑的没有进行篡改的，那么这个录音，并且你还要提供原始载体进行核对。否则的话，那么你的相对方一定会质疑这个 录音的 证据，对对，这个证据的真实性，就是它的证明能力可能就丧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你提交对你再有利的这个录音，你没有原始载体，你还进行了截取，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不认可它的真实性，将来你想实现自己的一个证明目的也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通过这种转录的方式直接把原始载体拿过去就好了，刻成光盘，然后制成这个文字的一个稿件，画出重点，这个时候可能更为直观，让法官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可能会更为便利啊，更能实现你的证明目的。 好的。那刚才呢，这个焦律师也是把朱定这位朋友的这个三个问题给回答了一下啊。当然他也是还可以啊，记得当时录个音。 对。 这样没有录音的话就更麻烦了，是吧？ 没错。其实咱们现在很多的民商事案件，就是当事人都有这种习惯了啊，就是会在诉讼当中或者在仲裁当中，就是会拿出一些录音来。其实这个录音呢，我们其实也给一些建议，能够形成文字的尽量不要录音。因为在咱们国家来说的话，大家的法律意识也不断的在增强，所以说契约意识也越来越强， 最好是通过文字的合同来定义双方的这个权利义务。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比如说有的人就可能就是诚信意识太差，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意识的再去取证，那么这是无奈之举。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根据你自己想证明的内容来针对性的去取证，来去录音啊。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房产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的方式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那今年我们也是直播的这个节目啊，所以大家随时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了会让焦律师呢给大家来解答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还有就是在下周的时候呢，想跟我们去看一下这个500万以内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刚需也好，改善也好，这样的一个楼盘啊，大家呢而且是在这个市区里面的哈哈，所以大家也可以报名参加。公众就是上班的时候您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在上班的时间之外呢就可以在公众号上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那我们下面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案例啊。那这个案例呢也是说也是卖房的一些事情啊。 应该也是一个房屋买卖纠纷当中涉及到一个执行的问题啊。提到的是咱们北京的一个李某啊，那么他卖房之后啊，就是不去配合买方办理过户手续，也不去交房啊，就是这种因为咱们在之前的很多节目当中一再的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当房价上涨的时候，那么会有一些不诚信的这个卖方人，他可能会反悔呢，他自己感觉自己不占理，他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拿时间换空间，就是所谓的你不行你去告我，一个诉讼下来可能半年一年，那么就拖着你法院即使判我败诉了，那我就在房子里面待着，我也不给你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我也不给你办理交房手续，那么我就拖着你。咱们这个案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咱们这个卖方人李某呢，就是法院判决之后，那么还是做相应的一个抵抗，就是不按照法院的判决去执行。那么最后法院判决是咱们这个李某呢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那么判处有期徒刑是1年6个月。我特别要提示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近几年以来，那么因为民商事诉讼当中而出现的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但是现在咱们最高法关于这个执行的一些力度和执行的一些措施是越来越严厉，对于咱们被执行人或者是对于咱们这个被申请人，那么他的这个影响也是越来越大。像回到咱们这个案件当中，他是之前一直很恶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指控的是说是他们两个这个签订购房合同之后，那么这个杨先生是以400万的价格买了这个李某的这个房子，杨先生已经支付了首付款，但是咱们这个李某呢就拒绝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所以杨某就把这个李某诉到法院，法院也刚才咱们也说了，法院都已经判了，这个判决也生效了，但是估计是咱们这个李某误判形势，就认为判了就判了，那我不给你，我就不主动执行，我就不主动履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咱们这个买房人杨某呢就一纸申请书到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我刚才开场的时候我一再的强调一点，我说近几年以来，那么咱们法院对于执行案件的执行力度是越来越大，被执行受到的一些影响是越来越大。所以回到咱们这个案件，那么正好咱们这个被告人李某就撞到了红线，那么被定性为刑事犯罪。大家知道可能说我民事案件我不给钱，那最多是给我让我多拿一点利息或者滞纳金，那么怎么我还构成刑事犯罪了呢？很多的在民事案件当中败诉的当事人都有这种不对的这个或者错误的这种意识，这种观念，这种法律意识，在我们看来是严重不对的。那你这个时候可能你自己因为对法律的一个认知，对法律的一个了解不到位，可能到最后就像咱们那个李某一样，那么很有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大家都知道，那么如果法院判决让你履行某种义务的时候，那么你可能面临的几个结果，比如说咱们的银行账户被查封 咱们的房子被查封，还有可能被限高，就是咱们信用卡用不了，咱们坐高铁坐飞机去境外消费可能都做不了，这些可能大家感觉那大不了我就不消费了，大不了我就不买高铁了，我买这个绿皮车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如果说你是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话，就是你存在某种恶意，比如说你有法院一共判你100万，实际上你银行卡里面有钱，或者是你有其他的资产，你各故意以某种行为来抵抗这个生效的判决，那么这就是恶意的，那么你这是故意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来说的话，你这个可能就涉嫌刑事犯罪了。那么到咱们这个案件当中来说的话，李某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法院认定这个被告人李某，那么在人民法院已经做出生效判决的情况下，你是有能力执行而不执行。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你有能力执行而不执行。如果你真是没能力，就是一穷二白，那么一分钱都拿不出来，那这个没办法，你这是客观不能，你确实没钱，以后有钱再还。如果说你是有钱而有这个执行能力而不去执行，并且还采取一些比如说刻意的转移财产的一些行为，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在一些民事诉讼当中，有些当事人可能胆大包天，真的会去在诉讼当中会刻意的去故意的去转移自己的资产，来规避这种可能出现的这个诉讼风险所以这种我们认为这种还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那么到这个案件当中来，就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法院既判了咱们这个被告人李某他的这个刑法被判了1年多，同时呢家里人因为这个李某一被判刑可能就要入狱执行了嘛，那么家里人就着急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把这个钱赶紧给到，或者把这个房子赶紧给到这个咱们这个买房人来说来的话，把这个违约金给到这个买房人手里的话，这个杨某手里的话，那么可能会取得杨某的谅解。在刑事领域，刑事辩护领域，我们经常说，如果你取得了受害人就是咱们说的就是这个买房人杨某，那么你能取得杨某的这个谅解的话，法院可能在定罪量刑这个环节会酌情考虑可能会从轻或者是减轻来考虑。说这里回到咱们这个案件当中，那么最后他的结果是既判了刑，相应的违约金也支付了，房屋也判决过户了，也办理过户了，然后最后还有相应的这个就是自己相应的这个违约金还有这个本金也进行一个偿付。所以我们经常说，有的时候很多人他不是这个故意想做什么，有的时候他是对法律不清楚不了解就有这种侥幸心理。那么但是咱们这个李某呢，李某是明知而为之，他明明知道根据这个判决书应当做什么，但是他没去做，并且还刻意的来规避相应的一个风险，故意把自己的财产来转移，所以最后的结果，那么法院做出这个1年6个月的这个判决，那我们认为也是这个罪当其罪就是罚当其罪，就是你这个惩罚的这个结果跟他的这个相应的一个罪行或者是他的这个行为，我们还是认为是相适当的。所以通过这个案件，我们能够体会到很多的当事人，那么在民事诉讼当中，他可能为了自己所谓的利益最大化，会采取很多的一些办法、方法、手段。但是我们经常说，你可以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前提是你的合法利益。你的合法利益，如果说你为了追求自己的这个利益最大化，采取一些非法的手段，并且这种利益在法律来看来它是不合法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想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就是现在咱们国家对于执行案件，那么他的惩罚力度是越来越严厉，对于这个被执行人、被申请人来说的话，他的这个责任也是越来越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除了你可能被纳入失信名单之外，那么你可能还面临的一些，比如说你这个你的失信 你的名单上了，你的那个名字上了失信名单之后，那么你很有可能被通报给政府的相关部门，那也有一些金融机构，那么甚至会到这个征信机构，比如说这个支付宝、天猫，他们有自己的征信系统，会上报的这些机构，那么你可能，正常的生活购物，都可能会受到影响，这是一块。还有一块就是，如果咱们个人或者是某一个企业，那么被纳入这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话，那么你可能会受到这种信用的惩罚。那么在政府采购也好呀，招标投标也好啊，行政审批也好啊，包括一些行政类的扶持，这个贷款融资，准入市场准入等等等等这些情况，那么你就丧失了这个准入的一个资格，到最后可能咱们就真的是寸步难行，不仅仅说是丧失了一些商业机会，甚至你的人身自由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案件，我还是想提示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如果涉及到民商事案件，判决一旦做出，一旦生效，那么我建议还是要去积极的去履行生效的判决，避免自己的损失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法律风险处于一个不可控的这个范围，就像咱们这个李某一样，甚至触犯刑法，锒铛入狱啊。 刚才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我也看到，他是这个李某，他把这个在等于说审判了以后啊，他把自己这套房子呢，好像是过户给了自己的亲人，就是比如说父母啊什么的哈。然后呢，比如说在后面法院判的时候，是可以让他的亲人带他去还这个款项。那如果比如说啊，这个当时他转移的时候，可能他转移给了完全就是第三人。就是完全可能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还是以这种比如说没有恶意的降价呀，就是以正常的价格卖给了这种善意第三人。那这种情况的话，那后期怎么判呢？ 不管是咱们民法总则还是合同法，它相对而言它是保护善意第三人的。首先得符合这个善意取得的这个法律构成要件。那么你对于这种情形，那么咱们第三人是不知情的。并且尽到了相应的一个合理注意义务。比如说你去这个房子里面去看了，这个房子确实是在咱们这个被告人比如说李某的这个控制之下。那么我在买的时候，那么李某带我去看房，中介带我去看房，那么我去做这个房屋核验的时候，哎，这个房屋也没有抵押，也没有查封，那么我去实地查看的时候，也没有其他人在住，那么也没有其他人，比如说法院，这个有那种最原始的那种封条，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个房子是一个干净的房子，我作为一个第三人来说，我只能尽到这样的一个审慎的注意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我和咱们所谓的这个卖房人，那么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且办理了相应的一个房款的交付手续，并且办理了交房过户手续。那么所有的手续走完之后，那么我住进去了，那么并且房屋也把登记在我的名下，那么我们这一类的买房人，我们认为他就叫善意第三人。那么这个房屋他就通过善意取得的形式取得了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那么对于其他的债权人，就是咱们说的在先的那个买房人，那可能他就成了就是冤大头。那么可能咱们说的他的风险就非常非常大，这种情况下你是拿不到房子了。因为这类的案件我们做的非常多，就是如果一旦界定咱们这个后手的这个买房人是善意第三人，并且他是善意取得，那么对于前手的这个买房人，你只能要赔偿，这个房子你是肯定拿不到了，对，你只能是通过另行起诉要求解除这个合同，因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了嘛，这个房子已经卖给第三人了，并且已经过户，并且已经交付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解除合同，同时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是自己的实际损失来向这个卖房人来索赔。而这个索赔呢，一般如果房价就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什么情况呢？一般的啊，都是这个房价在上涨的情况下，那么卖房人不想卖给这个前手的这个买房人了，所以他要通过更高的价格出售给这个下手的这个买房人。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的损失对于前手的这个买房人来说，他的损失就是什么？就是现在房屋的价格 减去一个当时他购房的价格。那这个时候，这是法院很多时候会要考量的这个因素，就是这个数据差。 嗯。 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损失，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律师费也开始支持了。比如说你为了维权，那么你为了解决这个纠纷，可能会支付一些第三方的费用，包括中介费呀，啊，包括这个律师费呀，包括一些公证费呀，这些费用，那么也可以作为你的损失来向对方来主张。那么法院他会酌情的去考虑，根据合同的约定还有咱们前手买房人的实际损失来进行一个酌定一个数额来赔偿。我们曾经在另外一个法院，其中的一个法院，就是他也是卖房人，就是违约不愿意卖给我们房子了，那么中间的房屋差额将近200万。那这个就我们通过大量的证据，比如说在一些大型的中介机构成交的这个案例， 嗯， 看到这个平均价是多少，减去一个当时我们购买的这个价格， 嗯， 那么这个差额就是我们的损失，并且这种案件现在很多的法院也都是支持的， 嗯， 不仅仅是看那个违约条款，如果违约金低于我们的实际损失的话，法院根据合同法也好，根据咱们司法实践来看也好，法院都是按照咱们的实际损失来进行一个判定。 嗯，好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通过案例哈，也是来说一下各种这个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说的也比较的细哈，这个也希望大家以后在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不要再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能避免这些问题啊。 对的。 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需要我们的这个专家呢从头到尾的帮您去看一看哈，包括给大家这个做些指导啊，包括质量的一些监督啊，教大家怎么去选择一些主材啊等等，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在工作时间哈，8501-3710 8501-3710。如果其他时间呢想报名的话，您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啊来进行留言，把您的电话姓名包括还有您的房子的地址大概留下来。另外呢，建议大家这个8、9月份要装修的现在就要开始了哈，因为等到9月份这个秋高气爽，这个装修旺季的时候，我们这边人也比较多，而且另外大家也要打出这个一个月左右这个设计啊等等的一些时间啊，要不然的话就会比较的晚，哈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报名吧。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哈，我们明天再见。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